在山顶扎营，家一听难保。 哦，精子精白， 好听。 那人家不需说人家本乡本土的话， 是啊，脱离了京戏了就。 哎，山东话是很好啊， 山东话好听。 对呀， 洪武正韵。 嗯， 你学山东话就脱离了京戏了， 是吗？ 你说话完全山东话 啊。 哎，这个列位将军， 嗯。 哪位将军愿领一盒子马镇走剑行？哎，哪位将军去？ 嗯， 马苏过来，马苏远方。 嗯， 哎，马将军， 嗯， 此番带领人马镇走剑行，千万要注意留神。 啊， 尤其这个司马懿这家伙特别狡猾。 哇， 一疏忽大意，全军尽没，一个都活不了了，都玩完了， 玩完了， 这都不行。 哎，不错。 但是解放后，戏剧是一日千里， 真不假， 蓬勃的发展。 是啊， 特别是 嗯。 京戏里头有很多的老戏挖掘整理。 哎，对呀， 尤其是有这么一出戏，您常听吧？ 哪一出呢？ 闹天宫。 嚯，这出戏可是难唱啊。 这出戏好， 有那么一句话吗？ 是这个 唱死天王累死猴。 对， 嗯， 天王叫李靖。 不错。 他是什么地方人？ 这我可知道。 是这个 天津人。 对 啊， 嗯， 是啊， 差不多全知道是天津人 啊。 可以啊，在演戏的时候也是京子京白。 是， 不代表他的家乡话。 嗯， 扮相好看 啊， 三叉帅子盔， 对， 平金的绿蟒， 是 挂着玉带， 嗯， 红彩裤，粉底靴子，勾着紫红脸， 啊， 戴着黑满， 是 抱着那个黄金宝塔。 哦，那是宝塔， 不就是十二个窝头给摞一块了？ 可瞎话， 大气派。 是了， 你传的赤旨， 嗯， 玉帝有旨，选天王上殿呐。 哦， 一上场 是 你得旨。不听玉帝权，上殿把家有藏。扛起起拆拆拆， 这是身段呢？ 不是身段， 这是 被那窝头拽玉皇的。 没听说过。 臣李靖，参见玉皇大帝，将微臣选进殿来，拿路查也行。 嗯， 玉皇坐在那儿， 是 说了男的就归。 哦，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说大孙悟空不得威武，孙法于龙天将都上。 行了， 开打， 这武戏就开了， 热闹。 哦，必须要说这个京字。 嗯， 人家是天津人，就说天津话， 说天津话 啊。那过去那就天津话够多半成 不成啊？ 啊， 没意思了。 是啊， 嗯，能演出笑话来 啊？ 我想你听听 啊。对，你就愣说一说。 玉帝有旨，选天王上殿呢。 嗯， 阿爷姐夫， 我 忽听玉帝选自上殿把家参 啊， 此李靖参见玉皇，你了吧，我早来有马事。 今儿 听啊， 玉皇得分配分配。 是啊，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我那孙悟空不得威武。 嗯， 放你了 啊， 你得叫我逮孙猴去 啊， 他多得能耐你了。 嗯， 你得不拿我打死他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艺术家于宝林、冯宝华多年前录制的《李天王》实况录音。今天的空中笑林上半段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精彩作品《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感觉你真的存在我

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耍个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不佳，外出需要做好健康防护。本市处在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当中，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司机朋友们请自觉遵守。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轻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扩散条件不好，空气质量较差，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0到1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今天扩散条件不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咱们听听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作品。有这么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他的名字叫高峰，传统功底深厚，他的老师是相声老艺术家范振钰先生。下面您将听到的这个段子呢，是绕口令，哎，是表演花唱绕口令的快板。您像这个中国传统的绕口令啊，它往往具有文学性、通俗性，有的您听啊，文学性还很强，听着这个文字是颇有意境；有的呢，还包含着民俗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呢，风趣幽默。您听这个绕口令，除了听内容之外，最重要的您还得听演员的这个功底，嘴皮子是不是利索，气息是不是饱满，这个尺寸、节奏、精神、风貌怎么样。高峰的这段表演呢，应该说是展现了机功扎实，舞台上的表现张力。请您欣赏高峰、栾云平合说的绕口令。 您是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那就算幸福吧。 幸福不幸福？ 幸福， 多好啊！ 哎， 你幸福吗？ 幸福 啊！你看现在谁都幸福， 是 不幸福的他不说。 哎， 怎么说呢？ 嗯， 家里边日进斗金 啊，反正进钱， 没事不在家吃饭 啊， 外头 饭馆 爱吃那什么烧烤， 烧烤、 羊肉串， 对， 来100羊肉串， 100羊肉串， 来50大腰子， 好，这玩意儿真补啊！ 再来60骨肉相连， 60个。 来一个生蚝， 哎，等会儿， 嗯， 这别的要这么多，这生蚝怎么要一个呀？ 就有大寒，少吃。 你看， 吃一个尝尝味儿就行了 啊。 生蚝，各位好东西， 是吗？ 好东西， 嗯， 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终点站。这个东西你要 吃完就死了， 这还是你告诉我的。生蚝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终点站。 女人的美容院，啊、男人的加油站。 加油站， 对， 加完油再上终点。这都好东西 啊， 家里生活幸福， 行， 没事呢也就光剩了吃喝玩乐了， 对、啊、 就没有功夫研究相声了。 哎 啊， 这叫什么话呀？ 中国话呀。 这基本功我也没忘下。 哦，你都没忘下呀？ 对呀、啊、 不可能。 谁说的？ 基本功你都搁下了。 哎， 天天守着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吃着这么终点的生蚝。 不，您甭说那个，我基本功没落下。 没落下吗？ 对，我看你倒落下了。 我怎么能落下呢？你看你这人， 绕口令还会说吗？ 绕口令基本功我刚说了，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倒吐不得皮儿。 你说那是最简单的 啊！ 我说一绕口令，你就来不了。 当着各位2700位观众， 大跨年的你给我抬杠， 什么就什么叫抬杠？不服？ 不服啊？ 对， 你说我就能说， 你听着， 你这没有事，今儿12月31号，你大跨国大跨年的，你 什么叫大跨国的？ 大跨的，你非得这讨厌这？ 你听着，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您打住吧。 怎么了？ 您说完了，这都就不上当了。 什么呀？ 我会。 你会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哎，会。 我会说呀。 喂，别着急 啊， 这题还没完呢。 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这一个绕口令，我在一口气之内，中间不缓气， 干什么呀？ 连着说，说上它10遍， 说这么些遍。 对。 然后呢？ 哎，然后最后不算完 啊， 还得嚷上这么一句：“我可没缓气。” 一句话是16个字， 对， 说10遍160， 哎， 再饶一句，我可没缓气， 5个字， 165， 对， 一口气， 那可不吗？ 这可不好说， 多新鲜！ 你要说上来，各位给你鼓励鼓励。 好， 你说一个， 你听着， 你说不上来，你自杀啊？ 哎，也不至于， 你说吧， 听着啊， 说。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打门旮旯出去抱小短扁，我可没缓气。 你说着不行啊！ 啊， 各位朋友，您不厚道了啊？ 怎么了？ 刚才咱说了， 嗯， 他说好喽，您再鼓励鼓励他。 我说怎么不成啊？ 说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都什么玩意儿啊？ 啊？ 说的挺清楚的， 嗯， 交代问题，打门旮旯后头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16个字。 对呀、 啊，真正一开始数着啊，打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门旮旯后头，光门旮旯后头， 嗯， 你那小短扁担呢？ 我说了，你没认真听， 说的不清楚， 甭包庇我这个， 连吃带喝都嚼了。 你说一我听听啊， 就照你这个 啊， 就照你这个，我站这儿不动地方，我说他36个 啊。 说36个不算完， 还怎么着？ 一拍胸脯， 嗯， 横打鼻梁， 哦， 饶上一句话， 什么？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这么多 还不算完 啊？ 再饶上15个，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 不是不是，你这真能来这个？ 你看看，你数着，你不信你数着。 你说，我给你数着， 说出来还比你清楚。 好家伙， 对不对？这大胯骨跨年的， 离开胯骨这位， 卖卖力气。 你这干嘛呢？ 攒攒气儿，别搅和。 这叫攒气儿。 注意啊，数着数着，36个啊， 36。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哎，清楚不清楚？ 清楚， 一个了， 一个了，这不成啊！ 你那意思？ 一口气， 注意吧， 哎。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那门口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那门口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那门口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那门口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那门口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那门口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那门口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抱短扁的，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抱短扁的，抱小短扁的，抱小短扁的。 哟，别， 短扁的 坏了，这回可完了， 扁的， 坏了，别，坏了，这位年跨不过去了。别，后台咱有门咱答应去，不行，哎，担架有门，怎么要飞呀？别，您别，你都抽了知道吗？ 谁刚才我呀、啊？ 多新鲜呀、 啊！有36个吗？ 什么？您这一个游泳都没有？ 你看看，给脸不会运用。 这，你会运用？ 这是逗你玩儿， 甭逗我玩。 真正讲着说绕口令，还得说我。 你能？ 你不行。 呵，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什么年代？ 今儿都跨年了。 对， 一会儿就要迈入1988年了。 多快、 啊！您还站在舞台上？ 哎， 三四六，这我说绕口令。 哎，一会儿啊，后台你领2块钱，买月份牌的吧。 哟，月份牌都这么贵了？ 人都2013年了，马上。 都这么些年了？ 可不是吗？ 多算过的。 什么叫这还马上了？这不跨年啊！ 哦， 跨13年了， 13年了 啊！ 我以为今年还1987年了呢。 你在冰箱里活着呢吧？ 我上那儿干嘛去？ 你都冻上了。 87年没有冰箱呢。 哎呀， 都是这13年了。 嗯， 你想，你还站在舞台上站着，噗呲噗呲噗呲噗呲。现在讲究唱绕口令， 还唱绕口 令。哎，我当2700位亲爱的朋友在这儿唱一段绕口令。 呵， 你甭说会，你都没听过。 你唱啊！ 唱啊， 嗯， 注意啊！既然说唱，就有伴奏的乐器。 这玩意儿还有乐器， 这玩意儿还有乐器， 你学我干什么呀？ 少见多怪， 就这能耐，我告诉你。 注意啊！怀中抱月， 谁问你了？ 听着啊。 后悔来得及啊？ 没后悔。这就是疯牛病。拜拜。 哎，别拜拜呀、啊！绕口令， 我怕你寒碜。 我不寒碜。 注意听啊！ 来， 可绕嘴了。数九寒天，冷风嗖。 您先。 我差点来前灾，知道吗？ 数九寒天，冷风嗖。 对， 这七个字哪绕嘴？ 绕嘴吗？ 不绕嘴。 不绕嘴。 对。 我唱完了吗？ 啊， 唱完了吗？你那刚说蒙旮旯后头，我就拦着你了吗？ 没有， 你得等我唱完喽。 嗨， 唱完一段，我说你来这个，你能来，你来。 我还以为你唱完了呢， 以为就完了 啊！ 一共七个字，我噼里啪啦打半天板，我有病啊我！ 我以为唱完了。 注意啊，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啊。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啊。要说愁竟说愁，您听我唱上一回绕口令儿十八愁啊。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啊，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啊，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蛤蜊愁，螃蟹也愁，乌龟愁啊，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的脸憨皮又厚，鹿也愁啊，脑袋上七叉八叉的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啊，骡子愁的一世休啊，羊愁从小把胡子长，牛愁愁的犯牛轴，狗愁改不了那净吃屎，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鸭子愁瘪了他的嘴，鹅愁的脑袋上的愁了一个奔了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能包戒的，螃蟹愁的净横搂啊，蛤蜊也愁啊，闭关自守啊，乌龟愁的不敢出头啊，鱼愁离水不能个走啊，虾们愁这个空腔乱扎没有准头啊。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前门楼子九丈九啊，四门三桥五牌楼，出来便门往东走啊，离城四十啊，到通州，通州倒有六十六条胡同口，在里边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啊，六十六岁刘老刘啊，六十六岁刘老头，这么老哥仨盖了那六十六间好高楼啊，在楼里他有啊，六十六篓桂花油在篓，什么蒙扎六十六匹罗缎绸在绸，什么绣着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啊，在楼外头再起来六十六根檀木轴啊，在轴什么拴着六十六头大蒙牛在牛，什么驮着六十六个大马猴，刘老六六老刘啊，刘老头这么老哥仨到坐的门口啃骨头。大南边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好眼熟啊，好像那大的蚂蚱，大的眉子，大的眼睛，大大鼻子，大的耳朵，大的口啊，大的蚂蚱的大号挠头狮的狗啊。大北边又来一条狗的也眼熟，它好像二的蚂蚱，二的眉子，二大眼睛，二大鼻子，二大耳朵，二大口啊，二的蚂蚱的二号挠头狮的狗啊。这两条狗啊抢骨头，它为抢骨头抢成了仇，从南头跑到北头，撞倒了六十六间好高楼啊，撞散了六十六篓桂花油啊，油了六十六匹罗缎绸啊，当了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砸倒了六十六根檀木轴，砸惊了六十六头大蒙牛，砸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大南边来了个气不休啊，手里头拿着个土坯头啊，去打狗的头啊，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啊，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气不休的土坯头啊， 打北边来这个秃妞妞，手里拿着个游乐口，他去套狗的头啊，也不知秃妞妞游乐口他套上狗的头啊，还是那狗的头啊钻进了秃妞妞的游乐口啊。刘老六六老刘啊，刘老头这么老哥仨，又看到鸡分碎米炖漏豆，这个狗啃油篓篓油漏，鸡不分那碎米炖不漏豆，这个狗不啃那油篓篓不漏油。绕口令最难唱，我唱的是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啊。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女粉红身穿着一件袄粉红啊。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啊，女粉红怀抱着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呀、啊、女粉红啊，姐俩来到了无人处啊，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姐俩打罢停了手啊，自己买线自己缝啊。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呢、啊、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呀、啊、凤反凤缝粉红袄啊，女粉红啊反凤凤缝袄粉红。出前门奔正南，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这个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我看了看呢、啊、这个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湿了块麂皮补皮裤，是麂皮补皮裤啊，不是麂皮不必补我的麂皮裤。说接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撕自纸呢，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在自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似死似不死的死色小死尸的皮儿啊。说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颈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颈八颈狗啊，咬了我的飞禽别颈八颈鸡，卖了他的飞禽白颈八颈狗，赔了我的飞禽别颈八颈鸡。鸡登八八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不登鸡。说苏州，注意啊，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苏胡子的叔子苏胡子。 呵， 山前住着个严远远，山后边住着个严远远，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严远远比严远远的眼缘，还是严远远比严远远的远眼 呀。 山前， 谢谢大家。 山前住着个崔粗腿，山后边住着个崔腿粗，俩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 啊。 山前有44个小狮子， 哎呦， 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 嗯， 山前的44个小狮子吃了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山前的44个小狮子让山后边44棵紫色柿子树的色柿子给色死了。 好，再憋死你。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啊，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闲来没事儿出趟城西，树木狼林呐、啊，数高低，一二三，三二一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呀，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我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儿，一个枝儿接着银牙果，它接的是金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呀。这就是绕口令儿一个小段儿，愿大家多把意见提，我是努力在学习。 来 我来不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 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年轻人高峰和栾云平合作表演的绕口令，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珍贵的历史录音，这个段子叫做电车上的文章，表演者刘奎珍、刘聘臣。 不论干什么必须要钻研，钻研里不去这里边就有文章。 就拿我坐电车来说，就大有文章可做。 哦，您坐电车，您在哪个厂子里啊？是哪一个车间吗？ 什么？坐电车？ 是啊，您不是坐电车吗？ 我在电车上坐着，这懂吗？ 在电上坐？哦，坐电车呀？ 啊， 坐电车那里边有什么文章可做呀？ 有 啊， 有文章。 您聊聊。 这话有几天呢？ 嗯， 晚上我回家 是。 赶上下雨， 嗯， 可巧， 怎么？ 我带着雨衣了， 那不正合适吗？ 穿上雨衣，跑在电车站去了。 嗯， 正来一辆电车， 该走。 我一个箭步上去了。 嗯， 有人喊我， 喊什么呢？ 你怎么不排队呀？ 哦，你是夹个儿。 我心里说，下雨了，我先上车再说。 他就顾个人， 车一开不就没事了吗？ 是啊， 车刚一动窝。 怎么样？ 又有人找寻上我了。 谁找寻你啊？ 同志啊，请你把雨衣脱了吧。 哎，这对，应当上车时间把雨衣就脱下来。 错了。 怎么？ 一场秋雨一场寒呢，我冻着谁管呢？ 你怕冻着？那穿着雨衣穿一身精湿的，人家就不怕凉了吗？ 我管那干嘛？我是人老虎拉车。 怎么讲？ 不听那一套。 哦， 使劲往里挤。 往里挤什么？ 看看当间有座没座。 你干嘛非得上当间找座去？ 这么说你没经验呐？ 坐有什么经验？ 坐边上倒霉啊。 怎么？ 净等给别人让座啊。 他的脑子都研究这个。 刚坐好， 嗯， 车到站了。 又到站了。 这回可麻烦了。 怎么了？ 上来的完全是抱小孩的和老年人。 你说怎么那么巧呢？ 因为外边雨夜下雨很大， 嗯， 青年人呢就让他们上了车了。 好， 这下子车上乱了。 怎么乱了？ 还没等售票员说话， 嗯， 青年的同志一个一个的站起来了。 哦，这让座。 您坐这儿吧。 那个说了， 坐这儿吧。 好， 就剩下一个老头没座。 嗯， 那我赶紧 站起来让老头坐下。 把报纸掏出来了。 哦，你看看报。 不、哦、挡着我的脸。 你还是要脸呢。 我旁边坐着个小孩， 嗯， 说话真是天真可爱。 说什么了？ 叔叔，您这报纸拿到了，上边的字都拿大饼了。 嗨、哎，这小孩这是骂你了。 我倒不理会。 这个什么人呢？ 倒是小孩没我主意多。 嗯， 结果他站起来让老头坐那儿。 你啊，你都不如这小孩。 车出去两站地， 嗯， 又出了一件倒霉的事。 又出什么事情了？ 上了一个孕妇。 哦， 站在我旁边。 得，您这篇文章是做完了。 看报是不解决问题了。 是啊， 我扭回头来观赏外边的雨景。 他还不理人家。 售票员的点声明了。 说嘛了？ 穿雨衣的那位同志。 哦，叫你了。 我赶紧站着把雨衣脱了。 让个人坐下。 我又坐下了。 你又坐下了？ 售票员也过来了。 嗯， 同志啊，您坐了半天了，您瞧这有位孕妇。 太不自觉了。 我俩手一捂肚子。 干嘛？ 哎呀哎呀，我肚子疼啊。 装蒜呢。 感动的这个孕妇说话了。 说什么了？ 行了，叫他坐着，我站会儿没关系。 瞧瞧人家， 我这肚子一直疼的下车。 是 下了电车我赶紧走。 嗯， 拐了俩弯要命。 怎么了？ 坏了。 哎，肚子真疼了。 不是肚子疼。 怎么了？ 我雨衣忘电车上了。 雨衣忘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刘奎珍和刘聘臣合作表演的电车上的文章。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空中笑林上有和您不见不散。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房。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3月15至18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农行掌车银行开通账户贵金属买卖功能了，无开户费，无交易手续费，买卖点差低，双向交易，投资黄金、白银等多种贵金属，参与金市大赢家活动，有机会获得200元电子礼券。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